Hello， 大家好啊！呢集又系台湾黑白讲啊，又系我啊，皮拉德啊， 我郑通嚟，你好， 同埋神秘嘅老温啦、 啊，系佢好神自称神秘啊，知道 神秘老人。 咁、啊、最近好似其实今日最近噶啦，好多香港朋友嚟到咧，即系呢几年我发觉咧，好多人都问，因为香港会炒开股票， 哦， 佢又想嚟台湾又想玩下，咁得唔得咧？系咪又赚紧噶？喂，点啊？ 佢又冇身份证可唔可以炒？ 呢个问题唔识答你喎。 佢应该攞咗居留证嗰啲嘢应该可以嘅。 喂，其实我哋三个都冇居留证嘅经历。 哦，系。 真係冇身份证做。 但我可以答，但我可以答你呢， 系 炒梗可以炒啦，佢用咩身份炒㗎嘛。 系，我知道佢炒啦。 系 啊， 应该。 我啲香港朋友都可以买台湾股票啦。 未攞身份证唔炒，咁一年之后攞身份证咪炒囉，一样 的。用自己 account 炒嘅意思系。 即系重点就系、是、即系台湾个。即系股票值唔值得买，值唔值得炒？ 值唔值得炒嘅意思，有冇获利可？ 不过讲真，我哋对股票其实唔系话好专家，讲真。 系啊， 只不过可能 边度有人 识添啊？ 我哋又即系唔系我哋做实业起家噶嘛？ 我哋唔系炒家嚟噶嘛？ 系咯。 不过喺讲之前，我讲个小故事先啦。大家都知道，我成日喺节目有提起我位老友叫 Anthony。 嗯。 咁佢地产界咧，即系都几出有啲知名度咁啦。咁、哦、啊，炒楼炒好劲。佢成日都讲嘅。佢当年就系炒股票喺香港啊、 嗯， 炒到蚀咗赚几十万啊，濒临破产边缘， 咁少 窿晒啊， 十亿咁啊谂住， 就系、是、靠 地产 炒楼， 嗯， 炒翻 先至赢翻晒钱，即系而家可以叫，即系唔好话叫有钱佬啦，即系而家都要搵到啲啦吓，咁、 哦、 都系十层八层楼收下租咁啦，即系，咁佢就好怕掂股票嘅，佢玩自己真系亲历过几年， 嗯、 都损手烂脚嘅。 咁样、哦、各有各认识啦。我有我识咗两个朋友吓，我唔可以开名啊。 嗯， 佢系因佢系争好多钱嘅，真系争呢度跳楼嘅一个。 咁严重？ 有一个系好中意赌钱，去澳门赌钱。 嗯， 即系接近冇咗一百万咁滞，就系、是、因为靠炒股票，后尾就可以净住紧2000万嘅楼， 即系翻到身。 翻到身之余，仲可以突咗2000万，就系、是、前嗰几年。股票好嗰阵， 嗯， 可能真系因为股票好，所以上，所以跟住上，所以其实就系冇必然话跌同落，千祈唔好话，诶、哎，千祈唔好认为啊，股票市场好你就一定有，股票市场衰你就一定系衰。 哇，而家20000几点、啊，买亲都赢啦，系咪咁啊？ 二咁啊，系啊，你去买啊，你去买 都未必噶，20000几点之前都跌到22000、23000、22000都有啦，即系上落都。都可能算唔少人啦， 系啊。 其实我觉得有阵时买股票咧，都要第一要了解呢个股票市场啲嘢啦，即系每个公司状况啦，同埋买嘅人嘅心态点玩先谂住。因为其实股票市场，我个人认为啦，佢就系一个就系话，一个市场集中好多公司嘅股份俾你喺上面交易去买卖咁样噶嘛， 啊， 咁啊就顺便监管下啲公司嘅营运状况咁样啫，即系正路系咁样噶嘛。咁但系其实买股票人好多唔同嘅心态嘅，有啲人真系想诶、去买翻好嘅公司做佢嘅股东，咁啊收佢息， 嗯， 即系呢个就比较即系系正路啲嘅， 长久嘅投资啦， 长久嘅投资啦， 应该系初衷嚟嘅， 系啦，呢个都系即系最近巴菲特讲噶啦，即系咩价值嘅投资啦，系咪先？但有啲唔系嘅，有啲好似赌场咁玩 ，day trader 嗰啲， 系啦，即系即日买卖啊，又有啲即系譬如炒佢嗰啲涡轮啊，或者炒嗰啲。升几多点啊？ 我有同学做 day trade 做 trader 嗰啲，佢买十分钟嘅啫。 我以前其实在香港我都兼职过做过股票添，炒恒生指数啫嘛，升一点30蚊，跌一点啊赔30蚊咁样嚟玩咯，睇你买几多手咯。 赌钱咁赌 就系 赌嘅咋， 佢唔论你公司赚钱定蚀钱， 即系投机同投资要分清楚 咯。系啦系啦，咁我个人认为，如果系买股票咧，用投资角度去买咧系 OK 嘅。 嗯， 即系变咗你要做功课就系、是、了解唔同嘅公司佢嘅营运状况，你觉得有冇前景，将来有冇获利，咁、而去买佢股票咧，我觉得反而好嘅。 嗯， 但系如果系纯粹就系、是、我搏佢升啊炒，我唔知乜嘢嘅乱买嘅，咁啊无谓啦。尤其是要小搏大嗰啲啊， 咁不如去澳门买一铺先， 差唔多噶，其实差唔多， 快啲添啊，知道结果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自己喺台湾都有买股票嘅经验嘅。 嗯。 咁啊，买咗差唔多一两年之后咧，我就真系唔敢玩啦，即系抌低晒啦。 嗯， 因为我发觉咧系玩唔落去嘅。喺台湾做散户咧系好惨嘅。 嗯， 即系 第一資訊唔對稱嘅好多嘢， 嗯， 即係好多即係佢嘅股價上上落落咧，唔係你咁容易去了解得到佢嘅趨勢嘅。即係有啲人好多形式啦，有啲又話啊，我睇佢線形圖啊，有啲又睇佢嗰啲業績啊，有啲睇佢外圍嘅狀況變化啊，有啲係成日要報住嘅，我睇下美國市升定跌啊，跟住咧接住就 咩十九大啊嗰啲啊， 就會上啊， 又會影響啊嗰啲嘢。 咁我當其時都玩得好認真嘅，成日咧留意成個國際嘅狀況啊，油價、金價嘅影響啊，點樣啊，又有啲邊個地方要加息減息啊，但係好辛苦。 嗯， 我最後我的結論咧，我覺得你除非好多錢去玩股票， 係 咁你就可以值得去花好多時間去了解呢樣。如果唔係咧，你得嗰啊呢、這個一手嗰只幾手得嗰 啊散 百零兩百萬去玩咧，嘥心機捱眼瞓。 嗯。 好似嗰陣時我即係可能抌咗啲錢，咁啊諗住認真去玩，日日報住個市，夜晚要睇埋美國市，睇會唔會影響到第日朝頭早嘅台灣股市，搞到辛辛苦苦，同埋咧翻工咧耐唔耐要睇個股價有冇跌有冇升，即係為咗追一兩價咧好辛苦啊！ 佢但係一兩價係幾百萬上落， 唔係啊唔係啊，係可能賺幾千蚊同一萬蚊左右嘅啫。但系咧，你成日要抱住去谂啊！你明唔明啊？ 即系食餐饭都冇用， 搞到你系咯，日日咁，即系冇晒神去搞呢样嘢，冇乜为咯。同埋咧，我发现咧，即系我最近了解台湾好多股市咧，点解我做散户好惨咧？资讯唔对称，就系好多人会做市。 哦，一定啊！ 第一做市，第二就系有好多公司内部咧，有啲资讯咧系佢哋知道， 系 出边唔知嘅。 嗯， 咁可能佢后啲资讯咧已经俾咗人，即系有啲人已经散晒水啦，或者 散晒入咗市啊， 你唔知， 唔轮到你咯，系啦。 等到佢入晒货或者出晒货之后咧，再嚟就喺报纸登啦，开始、嗯、啊呢只 唱衰位唱好， 唱衰或者唱好，咁啊啲人又跟或者啲人跟住卖， 唱衰即系佢有大把货想散货， 后边知道嗰啲人等于接货嘅啫， 系啊，接货 即系赚死嘅， 咪咯。 即係好多呢啲類似啲經驗咯， 佢賺可能唔多啦，係咪？ 賺唔多噶啦， 已經 係啊，可能升嘅機率可能剩翻20%，但係跌嘅機率可能有八成都會有可能跌嘅。 嗯， 所以呢樣嘢冇人知嘅。 嗯， 同埋你點捉到路嘅呢啲好難咯。所以我建議，如果係散户小户嘅話咧，除非你價值投資法就係話，我針咗一間公司，譬如台灣好出名，好多好公司嘅，其實、 啊、大公司 係啊，你話紅海啊、台積電啊、中光嗰啲一定好嘅， 嗯， 即係佢每年都固定有派股息，嗰啲咪可以 OK。 嗰啲唔怕買啊，不過好貴一股咧、 啊， 第一貴啦，第二炒唔起嘅啲價錢， 嗯嗯、 即係可能兩三年內都係嗰價位咧，升升落都係嗰一兩蚊，即係唔會點影響好大咯。咁、 嗯 okay. 可能某啲人對某啲人就覺得，只要呢啲炒唔起嘅買嚟做乜鬼啊？系咪先？佢希望一买落去咧，即刻三倍上嚟嗰啲噶嘛？ 得， 系咪先？ 咪其实好似香港汇丰咁咯，你话都稳定定噶。 系啊，好稳定嘅， 炒唔起噶， 炒唔起嘅。所以如果你用价值投资法去玩嘅话咧，就一定系即系炒唔起个股价嘅。你系谂住系收息，吓咁啊，长期有收入咁样咯，会好啲咯。 其实香港股市同台湾股市个结构唔同嘅。即系你唔可以两边比较，因为香港比较系咪全世界金融中心啊？就算唔系排第二三，你都系即系肯定系五名以内、十名以内。所以佢系比较系守规矩、 嗯， 开放，相对开放啊，相对透明啊。头先讲嗰啲咧，其实台湾大陆都会唔系香港一样系会有嗰啲 有啲咁嘅问题。 只不过佢有所谓监管，但系嗰个监管局你要知道而家边个揸紧旗。 哦， 吓、啊，即系咁样啫 ，OK。咁所以咧，其实佢系好多政策咧，系会比较自由啲，比较透明。嗯、台湾唔系，台湾因为唔系一个金融嘅国家，唔、 嗯、 系台北唔系金融嘅城市中心啊、嗯，所以咧佢难听啲嚟讲，佢唔可能俾美国或者大陆嘅人喺度搞乱个市。咁股票市场一冧咧，其实真系可能分分钟成个台湾都输晒。咁所以佢有好多政策咧就链住嘅，佢唔可以俾你咁开放或者咁透明俾你。 升幅跌幅啦， 系啊， 最早就有。 咁所以话某程度上，政府系一定要插手，唔系话搞乱金融市场。佢一个政治呢度嘅政治同埋呢财金系一系要保护自己，佢一定要插只手落去。就好似当年上海冧市，你 上去都要话你买你可以买升，唔可以买冧，唔可以抛啊！直情佢一定要系咁样。如果唔系，你外国嗰啲讲真，股票市场边个系玩家？美国佬先系。真系 即 系 大 恶，真系老祖宗嚟噶嘛？边有够去玩嘅啫？佢要入嚟搞你，你死硬嘅钱。 同埋补充一句啦，因为台湾个金融市场同埋股票市场咧，系比较我哋叫做浅碟型啲嘅， 系 即系唔似好似香港嗰啲咧上落咁大， 系啊 咁深嘅，佢啲系好浅嘅。你可能随时咧有一笔资金抌落一个股票。一个股价咁就升噶啦， 系 升一两个价位都有可能。 同埋佢升唔知10% 就即刻停， 啊、 停板噶嘛。香港唔会噶嘛，香港除非啊砰一声，成个恒生指数跌20%，佢先话立定即刻停牌。 其实更 呢度系唔会噶嘛，唔系呢度系会噶嘛， 无限升幅嘅， 无限升幅呢度 跌得好夸张。 系啊系啊， 随时跌一两千点啊， 10-20% 系咁跌落去。 我以前喺香港做又即系股票 系啊。 咁我曾经见过就係一当日呢唔知掉咗1000-2000点嘅。 就晕咗咁滞。 里面嗰啲客呢呆晒嗰个。即係冇晒精神嗰隻。即係我驚佢返到屋企可能随时出事嘅嗰啲。 跳楼嗰啲。 因为佢嗰啲买得好夸张，即係随时。 佢淨係杠杆嗰隻嘅。 係啦，买点数嗰啲最近炒佢点数囉。 死好多人啦嗰啲。 係啦，随时真係返屋企跳楼㗎呢啲。 OK， 咁即係郑汤玲讲个结构问题呢、其实台湾同香港嗰个指数计法呢系最大。 香港系香台湾要加权指数㗎嘛。加权系学个统计都识啦。加减我加唔系加和加加减我加权系权数个权㗎嘛。咁系统计学上面嘅名词嚟嘅。咁即系话有几多股乘以几多价值加埋晒成个台湾再除返几多股咁样嘅。 咁佢咪每一个可能加权系咪即系意思某啲公司可能占嘅股即系比例可能大啲， 所以你会 某啲公司占嘅比例细啲， 所以你会留意到，其实啲点解台湾一手一定系1000，但系香港唔系嘅，香港系任意嘅，你可能一手200，一手400，一手1000， 好多 一支嗰啲蚊型股啊，一手10000都得啊， 佢 蚊到0.几蚊嘅嗰啲， 耐唔耐又话要拆细，又话要变大都有， 系啊，依度就唔同，依度一手一定系1000，呢个系 一张股票 统一咗，统一咗。讲明统一咁样即系冇自由啦。咁香港唔同嘅，香港系呢啲系香港就 台湾佢发行股票咧都系固定系好似10蚊起跳噶嘛。 系啊，第一张 第一张 就唔系话你任你即系叫个价系呢个。 唔系任立乱。 香港就系任你先定个价。所以香港就会可能会做事做到定高咗或者定低咗。 再等佢跌翻落嚟。 系啊，咁嗰啲真系做事一开波。之前上旧年又唔知边一间一开波唔知两个钟头定几个钟头，监管局即刻要佢停市。第一日嘅第几个钟头，因为佢造价一开头嗰个 太大， 唔知我唔记得升幅定跌波幅太大，因为佢嗰做嗰个招股价已经系错，计数错。 哦， 佢专登错添， 仲咁同埋香港话，仲有结构上面好多外资咧， 系啦，咁其实结构上好嘅，简单话，哇，香港咁高点咧，几多，即系几蓬勃，你要谂下，而家股票市场香港啊，同近时唔同啦，而家你谂下喺蓝筹股里边有几多系国企控股咩，即系嗰啲大陆嘅资金，扣埋嗰啲乜鬼中国电信啊，乜鬼腾讯嗰啲。剩翻嗰啲咩长实自己本土香港嗰 啲 啊汇丰嗰啲都唔系全部系香港人，减埋嗰啲外即系中方买嗰啲股份， 外资中资， 你觉得二万几点，你仲剩翻又唔知有冇1万点系香港人自己本土资金，所以你唔好以为呢个场好大啊，呢个赌场赌台啊，里面好多资金，呢啲资金唔系你嘅，唔系你香港人嘅，你唔好发紧梦以为系你自己嘅。人哋点解摆落嚟啊？因为你所谓嘅香港系叫做一国两制，你嘅资金过咗嚟，佢可以过堂再去外边，因为 即自由流动，外 香港入大陆入嚟香港嘅资金系好难，佢而家跨住咗唔想你人民币外流啊，所以喺呢度啲钱系好多嘅，所以你话另外拉一句啦，香港股票同埋地产系会继续上，因为。源源不绝，因为第一你好多就系话你系喺 外 资喺度玩呢个赌台嘅，台湾唔系，台湾就另外一个架构就系话难听啲讲一句话，冇乜人想嚟玩啊，因为你冇肉食，但系另一个好处就话 全部都是本土自己台湾人，別人哋干扰你的机会相对较细，即系咁。 咪同埋台湾嘅监管真系严过香港好多， 严过。 你就算外资申请入嚟要买股票，好多好多手续同埋有限制嘅。 你会喺外国汇笔钱过嚟台湾啊？而家都问三问四，同埋你问出嚟，你汇出去仲要问长问短。如果你啲资金系汇喺大陆，仲多嘢问。 系啊，所以相对嚟讲，其实台湾都算系一个叫做金融管制嘅个地方， 金融管制 都系啊，金融管制，即系唔系完全自由开放 嘅。系啊，佢亦都冇可能俾你咁样做。 同埋佢限制好多比例嘅，好多规定嘅，譬如某啲行业，佢就唔俾外资去 系啊，一定参与 嘅。 嗰啲咩 电信又好，或者 电视台、 电视台媒体嗰啲都系好多。咁啊，有啲就可以部分限制，部分俾你去持有外资嘅咁样嘅。即系每个即系台湾嘅个股市情况系真系同其他地方唔同啦，唔好用香港个方式嚟睇。 当然台湾个股市话你起码台面上就话俾你听唔得，你台底可能仲有啲红资入嚟咧，唔奇， 有 唔奇，即系亦都一定有，但系起码台面上佢做得系好睇，冇啊冇咁样嘅意思啫。 有好多透过譬如美国啊或者其他地方转入嚟噶嘛。咁其实台湾嘅金融管理嗰啲人都知嘅，咩钱嚟，点样咩情况？ 美国佬话过嚟玩，你可以话咩玩？系啊， 佢你有阵时成日之前都成日听到嘅，有啲话嗰啲金咩财长又话约嗰啲咩几个老细出嚟饮下咖啡啊， 一定噶啦， 又 收风 啲外资嚟倾下偈，外资银行嘅老细倾下偈咁样噶嘛， 入嚟玩啊！ 咁其实就系好多嘢就警告佢嗱，你唔好乱炒，尤其是炒外币又好，又唔好乱炒。 钱我可以俾你赚。但系你就唔好乱嚟。 好多佢有啲要求就系你啲钱入咗嚟，点解三倍仲未喐嘅？你系咪应该放喺股票 做下投资啊？嗰啲 佢就劝你，你系咪应该回翻出去？你唔好随时谂住好似想 一集入嚟，然后一抽哇，即系晕，即刻晕咗。 又追击 系啊， 系啊，之前都系噶，佢嗰阵时都系追击咩噶台币噶，或者追击某啲炒股票啊，炒嗰啲嘢都系咁样嘅。所以。好多其实外边，譬如我头先即系再强调一句就系、是，散户点解玩唔赢嗰啲其他人？因为好多嗰啲金主、主力、外资 有 内 幕消息噶嘛，大佬， 佢内部都知道，大家我哋要炒乜嘢， 系啊， 咁你散户点鬼知？ 点鬼知啊？ 所以你白白白会睇到人哋赚到钱，升咗价，但你一追咧，可能就即刻冇几耐就跌啦， 系啊。 即系好大镬嘅，其实。 其实睇啲戏啊，咩《窃听风云》啊，或者嗰类戏都 梗系有啦。 最近有套咩《拆弹专家》啊，刘德华做嗰套咪咪玩呢啲咯，制造啲事件出嚟啊。 系啊， 即刻怼冧个市， 个股 升系箍， 升四倍啊嘛， 或者升吓， 系啊， 买入 呢啲戏都睇得多啦。其实即系啲有钱都玩晒 嘅。系啊，所以你唔系嗰啲金主，唔系嗰扎人，唔系咁有钱嘅咧，系玩唔赢佢哋嘅，肯定玩唔赢 嘅。所以嗰阵时我老友 Anthony 就咁讲咯，有钱都玩晒，所以买楼好啦，因为冇乜钱嘅 砖头起码 系， 即系当然系当时香港楼市啦。咁呢个又系纯粹啲经济讲人系啊，唔讲政治啊。因为喺我嚟讲读历史政治嘅五六十年前，上海都系咁嘅，楼市股市砰砰声嘅升到，结局点咧？唔需要再讲啦，呢个政治问题啦，呢个另一个啊，咁香港系咪真系永远都落去咧？只要个政治不变，郑汤尼嗰句就成立嘅， 系噶， 永远都升。 系，只要有任何 critical 嘅改变咧，就唔同 了，就大镬啦。 但我唔再讲咩啦，自己谂啦。 咁香港以前都曾经几次大跌啦，其实。我觉得好多嘢冇话永远绝对，绝对会升，绝对会跌嘅。 炒股票就系要睇升跌噶嘛，你不停咁上，你敢唔敢买啊？即系咁啫嘛，你就系因为有个振幅，你先可以赚到钱。 但啲人好奇怪噶，其实买股票都好惨噶，即系追高杀低啊，佢哋咁啊，永远都蚀钱嘅。其实即系见到人哋哇升得好劲，我喂唔买会蚀底，即刻追一追即跌， 即刻跌， 一跌得跌到咁上下咧，佢又惊我喂唔系话佢应该会升翻弹翻个，唔好卖啦，再跌多一阵，再睇定啲先啦，可能就随时会反弹嘅，跌到咁上下，点再跌多几成？ 个个都系咁谂啊嘛，全世界， 已经跌到咁惨啦，卖嚟做乜鬼啫？ 冇钱 等佢放啦，放喺度啦， 长子咯， 系啦，就系咁样嚟。 系啊， 即系头先郑汤玲讲嗰句咪话香港楼市。同埋呢个股票 系 将会继续升嘅， 喺而家咁嘅情況下， 係真係噶。 政治不變情況下， 同埋政治加埋政策， 國際 點解咁嘅政策咧？我唔方便講啦，即係係我另外講啊。 係咁，其實台灣其實都經過好幾次大起大跌嘅， 一定係啊。 好似之前即係最簡單 HTC， 以前股王添啦， 係啊， 而家幾多錢啊？十零廿蚊嘅啫， 你唔好咁讲啦， 争几远啊？ 你讲 Nokia 都唔同啦， 系，所以有阵时上上落落咧，你普通市民、普通嘅散户未必追得到。 但系 HTC 俾人收购，俾 Google 收购， 咁又升翻啲啦。但系以前系几百蚊一股，个四五百蚊定唔知破千好劲噶，系啊，系争好远噶。所以真系唔系咁有实力，即系冇咁多钱嘅人。又冇咁多时间花咁多心思去了解嘅人呢，真係 係啊， 宁愿係买啲个别嘅股票，即係价值投资法。 价值投资 法。你觉得佢、可以收息唔错嘅营运，老细又唔错。 蓝筹股啊，长实多啲囉嗰啲。 最后补充咗啦、 都差唔多啦。 咁我话教大家一个股票必胜法啦，其实唔系我教嘅、 股票必胜 股神喎、 哇，呢句精简啊！ 诶、唔系我教嘅，系方占博师傅教大家。 罗家罗咩啊咩啊？ 罗林罗林嘅咁啊，股票必胜法系咩呢？及早离场。 倒米嘅又有， 咁啊， 讲到呢度啦， 系啊，咁啊，讲， 多谢， 再倾定一话， 多谢， 就系大家欢迎留多啲言，咁我哋多啲唔同话题，分享翻啲经验啦， 好啦， 好啦， 拜拜， 拜拜。